好啦，咁另外又开一个题啊，就讨论下，喂，啲卡请点做噶？即系平时我哋成日咧睇啲戏完咗之后咧，就有啲戏有啊，香港嗰啲就好多时都见。咁你睇啲日本又好，荷里活又好，有一个叫卡请嘅经理噶，即系嗰个叫做乜嘢话？明话嗰个叫做 选角导演， 选角导演啦吓，如果中文咁。咁其實佢哋真係去卡人咩人飾演咩角色，咁其實呢有時啊，你覺得佢選我選得好下就要歸功於佢啦。哇，搵啲咩人演呀，完全唔似呀，咁你要真係正歸功係佢啦。 嗰個選角嘅過程呢，係咪好似我哋睇《死侍二》嗰陣時咁樣㗎？ 點樣呢？ 即係佢揀自己個team人嗰陣時咁樣㗎，係。 咁就應該三個嘅，係咁輪流上嚟，又叫你介紹自己，跟住又俾啲劇本去度對戲。 係老師啦，老師。 嗰個咪真係會係真係嗰套戲嗰個劇本嚟㗎？ 點解都未必㗎？我覺得 幾長未，應該係嗰套嘅。 咁 應該係嗰套。 佢想點樣去 cast 㗎啫？咁真係有時會唔係㗎？ 唔係，我以前試過。去 casting 嘅時候，佢冇劇本俾你㗎，叫你自己介紹自己，你有啲咩專長，自己 唔係視乎佢要揾乜嘢啊。如果佢有啲好 specific 嘅嘢，佢咪會俾你咯。如果唔係，可能佢唔知想揾咩嘅啫嘛。有時可能佢直頭即係揾某種類型，佢可能要揾多個嘅咁。咁嗰班人唔係咁咩，咁佢咪你求其啊你就咁講下嘢就得㗎啦。咁呢個好 depend on 佢選咩角同做咩嘢，唔係一概而論嘅。 或者係跟個導演。 唔好，你唔係想講呢樣嘢，唔係想講呢樣嘢，想講就係話點解今禮拜黃金兄弟咁就好明顯啦，係為咗碌古惑仔呢個陣容啊，嗰幾個啦嚇，拍卡嘅，咁拍而開㗎嘛，咁個古仔亦都專登度身訂造啦，為咗呢個卡。咁嚟專訪 咧，黃金兄弟個名都好明顯啦。 哦，咁我又唔知喎，有咩意思？ 唔係古惑仔啊嘛，古惑仔即黑社會啊嘛。 嚇，咁啊點？ 係咪？咁呢個入會儀式嗰度會問你一句：愛兄弟定愛黃金？ 係。 冇錯。 係啊，跟住之後通常都係答呢個 價值觀嘅博弈嚟嘅。 係啊，跟住之後通常答會答。啊、通常會答呢、這個愛兄弟嘅，跟住之後就 OK 咯。如果你答錯咗愛黃金嘅時候，呢、這、一個唔小心後面個白紙線會揸住張會揸住條藤條 fit 你嘅，係啦，個入會儀式就係咁。 但係黃金兄弟即係愛黃金嘅兄弟喎、哦，咩意思啫？ 黃金或者係黃金兄弟係黃金同埋兄弟是但假一樣啦，可能 定係佢哋情比金堅係嘛？形容佢哋係 亦都可以係睇咗個， 如果 即係偷睇咗套戲嘅時候就啊， 即係重點咧就係佢哋係碌卡啦，就碌翻一個即係一個某一啲演員陣啊嚇。咁但係咧演員陣咧通常平時碌兩個啊，咁呢啲就好常見嘅，即係你可能哇，我好中意睇啊周潤發就搭啊。即係可能答阿李呢個咩李修賢咁啊，都好多套啦，係咪？ 李修賢啦， 係啊，搭狄龍都有幾套嘅，即係雖然李修賢多啲嚇，咁又或者即係都有第二啲組合嘅，咁但係即係意思係咁啦，或者哇，其實無間道咧最初 sell 出嚟啊，即係未睇佢之前啊，你唔知佢好咁好嘅，佢都係 sell 咧劉德華搭梁朝偉，咁就係哇，即係計呢個韋小寶之後咧，即係好似冇啊，就係第一次再次咁啊，咁即係咁變咗呢啲咧，其實都有嘅。以往即係電影嘅其中個 selling point 都會係一種，即係以演員去搭。咁你情侶檔就更加啦，即係嗰啲男女嗰啲更加啦，即係可能好中意揾某個男星配某個女星啊。咁你 打 開你中意佢哋邊個？ 啲粵劇嘅最興啦，任賢輝白先啦， 任 白 嗱搭任白啊。就好常見嘅 ，OK， 即係男女又好，男女女都有嘅。咁其實總之你好鍾意睇佢哋一齊做就得啦。即係女女有㗎喎。其實你記得以前呢李蔡鳳就好鍾意搭呢個嗰邊個話個日本咁樣 啊。 大 島 由加利， 大島由加利冇錯啦。即係好興喎，你嗰時睇好多套，哇，出套套都係咁樣。 或者啊，羅富樂都得，唉。 羅富少少啲，唔係同佢搭嘅，羅富係有份做啫。你話搭住咧，一定好似佢一定一係咧就兩個係拍檔，一係咧兩個就敵人都好，佢其實都係拍住拍噶嘛套戲係。 即係仲有三劍俠咧，嘉禾係咪？阿成龍、洪金寶、袁彪呢啲啊？ 呢個就三人組啦，即係二人組啊最多啦，三人組都有，但係都少。五人組咧就真係去到五人組啊，更少啦，係咪你？五福星冇錯，但五福星好似都會換人嘅嚇嚇，都會 換過幾個嘅，其實佢都 唔係五福星其實就係開頭第一集奇謀妙計，五福星就係秦祥林，咁就第二集就換咗 苗侨伟落去嘅，系啦，个角色叫花旗心，咁就变咗做花塔饼，系啦。 后尾嘅呢个精装出女仔都系同样啫嘛， 系 啊，冇周润发咪换啲刘德华，咁即系总 之刘德华咯， 即系总之嗰几个搞笑嗰个就反而 keep 住噶嘛，即系阿冯瑞文 啦，靓仔嗰个就留低， 阿叻啊咁嗰啲啦，吓咁苗侨伟 就靓仔就换人咯。 靚仔就換人啦，係啦，咁其實玩呢種玩法都唔係話冇，但你頭先講嗰啲係呢啲係系列啊嘛，佢本身就係系列嚟嘅，咁咪正常啦 ，keep 翻係咪先？喂，大佬你皆大歡喜，做完古裝做時裝，咁你講明嗰個皆大歡喜嚟，咁你 keep 翻啲人好合理㗎，係咪先？你嗰套溏心風暴嚟㗎嘛，我成覺得點解 keep 唔齊添啊？我調翻轉問，即係點解啲仔女少少唔同人啊？我調翻轉問點解唔同啊？咁但係我一講呢個 case 就唔同呢種係佢唔同嘅戲嚟㗎嘛。第二套戲嚟嘅喎，嗱，即係舉例《風雲》，嗱，當年咧啲人都已經話啦，點解有咁多古惑仔喺裏邊嘅？咁當然係嗰時古惑仔都係正值係好興啦，當時 同埋係啊，劉偉強導演啦，其實 係，即係又因為呢個原因啦。咁嗰時都有人出過聲話嚇，即係點解係咁多古惑仔嘅咧？咁樣嗱，咁如果你要再離譜啲，咁即係紅霸要揾翻阿任達華做埋嘅咯喎。 都要啦， 千叶真一冇啊，就 系唔系？唔系，就调翻转喎，千叶真一后尾喺古惑仔系列会出现喎。 咁因为佢又做过风云啊嘛，咁变咗 外母嚟啦，系啊。 唔系话打任达华喺 风云 二有七喎。 其实系咪冇咧？但系嗰时大家会觉得怪噶，其实即系大家都见到，但系其实系觉得怪喎。嗰时唔会话。其實 OK 套戲冇問題，但大家都會有個 question mark 嘅，點解即係點解咁嘅咁樣，都會問一問。嗯。咁 OK， 咁今時今日啦，古惑仔已經即係冇一段時間啦，但係喺內地尤其是喺內地就佢哋都係念念不忘嘅。念念不忘做乜嘢呢？就喺上次煎餅盒啊，或者一眾搞笑都經常出現古惑仔嘅即係一啲嘅搞笑啦，甚至上次煎餅盒係真係有翻鄭伊健，你成棒人堅係用翻陳浩南嘅身份出場。係 冇錯。 喂，真係拍曬手㗎！我同你講，現場嘅觀眾真係唔係講笑，即係內地嘅觀眾啦，係哇，真係好興奮喎！睇到佢哋 拍得大唔大聲？佢上屆雲隊出場啊？ 當然大過啦，上屆雲隊我覺得有啲人唔知佢係邊個嚟嘅 啊嚇！上屆雲隊仲慘過古惑仔， 咁梗係啦！咁你內地你覺得睇過上屆雲隊嘅人多啲定古惑仔多啲啊？ 咁啊 係 可能 古惑仔就全員都。驚叫嘅，咁但係上來有啲人會笑啦，係啦，即係或者佢未必話，即係可能佢唔係話好大反應，佢知係邊個，咁但係唔會話哇咁樣，即係你唔係揾咗史泰龍、阿洛舒華即係加嚟啊嘛，大佬， 哦係， 係咪先？即係你揾啊，即係當然都係奇怪嘅，哇！點解臨尾竟然有上甲雲頓咁？但我同你講啊，當時啲鬼佬嘅反應係零頭㗎， 啊係啊係啊，正常啊， 零頭㗎。 正常啊 ，OK， 但係古惑仔呢樣嘢咧，似乎係好似好 sell 嘅，咁但係唔知而家現實係咪咁啊？阿明講下到底，即係最新嗰個係點樣就我未知嚇，即係內地係收唔收咧？就係呢套黃金兄弟係啦，定係麻麻地咧？ 就都唔可以話太差，但係就唔可以叫話特別好啦。第一日嘅票房咧，咁就係4600多万，係啦，第一日嘅票房，咁就如果以貓眼嘅預測啦嚇，咁就佢預計會3亿左右嘅， 兩三億， 係 啊，咁係咪叫做 三億？但 係都係， 係咯， 佢咁嘅投資。以佢嘅投資嚟講，就唔可以話特別好啊，因為佢拍得都唔平嘅佢，佢走 都 係啊， 咁即係碌，佢去咗好多地方咁 啊， 好似話， 係啊，佢拍山啊佢， 未至於係咁至性關鍵，即係冇佢哋想象咁爆嘅，即係意思。 我覺得係冇想象中咁爆啦，係啦。 咁我哋就對應啊，就係我哋今集都會講嘅另一套，即係其實呢套當然唔係新啦，即係。就係嗰套死神啊嘛，即係 神 漫嗰啲死神， 佢竟然係將成個科石嗰啲主要卡士又係擺落嚟。係。咁其實嗱，我哋對應其實咁樣呢啲做法，嗱當然我覺得科石嗰個更加怪啊，因為你死神本身係有自己嘅，即係已經係自己係一個原創有角色噶嘛，你唔係話哦，我覺得阿科石哋班友仔，我想揾齊佢嚟拍一套新戲，咁我就度身死，我覺得佢唔奇。其實呢度咧，死神明明另一個古仔嚟嘅，即係明明你係拍《倚天屠龍記》，你係拍另一啲或者《風雲》咧，頭先講得正好啊，點解要 fit 古惑仔落去咧？即係冇理由噶嘛，係咪先？ 即係我知佢紅啊，即係知佢呢期有或者有人中意，但係唔 fit 就唔邊我而家過去討論緊就 casting。咁啊，筆打都話其實阿科石咧演呢個一户呢個角色咧，其實你都唔係覺得佢好似係咪？ 唔似啊，其實 係 啊，唔似。 係啊，咁我哋頭先係。唔係我哋吹水咧，就話佢似櫻木花道就多啲嚇，即係係咪先？即係似 Slam Dunk 反而 咁呢個我覺得啫，其實係我覺得啫。 唔係咁，我都覺得係喎，我都覺得係 OK 嘅。但係似呢個角色咧，其實我覺得並唔係有咩特別。咁當然，因為呢個演員都係紅嘅呢一期。咁你揾佢都算啦。點解佢要揾齊成個 Force 嘅班底咧？我甚至乎懷疑啊！如果是清水富美家不是走了去出家呢，他那個女主角其實本來是找清水富美家的，我怕他會因為他現在找來的 那個 人根本都是其實都是這樣的樣子，即是我說的演員啊，都是那些樣子的。那到底 他做什麼呢？我不知道那個即是他們 cast 的意圖，那等我紛紛回應一下你對這一種就是說碌一個班底這一件事紛紛有什麼看法先，我們之後再說。 你覺得他是碌一個班底，還是那個導演自己有自己的固定班底呢？其實是 有這樣的可能，即是我覺得 可能 有 可能他們 是要檢查一下，要檢查到底今次拍死神的導演有沒有參與過科石 的拍攝。 那我就真的不知道了。那因為有些導演 你可以檢查一 下的，真的喜歡用回自己慣常的，即是他覺得 這個 會用用 似乎不是這兩套戲的情況。 嗯，系啦，咁如果佢哋个导演或者编剧或者幕后根本就冇重叠嘅，咁啊绝对唔系呢个情况啦。定系好似我哋开谂讲，佢系想 sell 翻个情义结出嚟咧， 即系好似呢个黄金兄弟一样，系嘛？ 系啦， 即系佢想你睇呢个死神嗰阵咧，何仿佛睇紧蒙面超人，系咪？ 又或者你令到你班蒙面超人嘅 fans 系想入场去睇啊，佢哋再次合作嗰阵时系点样咧？咁 即系合作班客。 我嘅感覺就好奇異嘅，因為呢套明明唔係蒙面超人嚟㗎嘛，咁但係呢我唔知咩喺度睇，我覺得自己睇蒙面超人，即係呢個感覺係好奇異嘅，即係我唔鍾意㗎，我唔鍾意㗎，你俾我就我唔鍾意係呀。 咁係風雲睇風雲變咗睇古惑仔都唔係咁好個樣嗰個感覺 即係我認住佢哋係活動派嗰啲係咪，即係我認住係咪呢個死神都會突然間宇宙我來了咁嗰啲咧，係啦。 嗯， 佢嗰句口頭禪啊，科比啊，宇宙嚟啦嗰啲嗰個。 好容易受到之前嗰部比較出名嗰部影響咗，其實有機會嘅，其實呢個都係。 係咯，係啊，咁啊新野惠利賽又冇 QT 咁樣，又要變身咁咧，唔即係喂大佬你充斥住我呢啲，即係佢會令我去聯想呢啲嘢啊！你明唔明？ 係。 淨係嗰個演員或者有一兩個都 OK 喎，你再多幾個真係你齊腳都齊啊！你明唔明個問題？ 明白。 咁就出事㗎啦，係啊，即係有乜嘢需要，你會有套戲係揾齊某一隊戰隊五個人齊曬做啊？做咩先？有咁嗰隊戰隊咩？十年後嗰套梗係會啦。 係。 即係嗰套紀念翻隊戰隊十年後嗰套揾翻佢哋做一定啊！一套唔關事嘅戲嚟嘅，你揾齊佢幾個人做乜先？即係我真係怪怪地，我感覺。 我都覺得，如果真係班底，即係幕後班底唔係重複嘅，佢哋真係想 sell 翻個情節嘅，就其實都係。 好啊，OK。 即 係 我 唔知啊，咁呢件事到底嗱 sell 情節啱啊？咁你而家黃金兄弟都係，其實 work 唔 work 咧？你認為？就唔一定有答案咧，即係有紛紛覺得點？ 某程度上，我覺得對我嚟講，我覺得係 work 嘅。 哦，對嚟講 work 嘅 ，OK。 對我嚟講係 work 嘅。因為好似攞翻死神呢個例子啊，咁我見到啊，佢有翻佢哋兩個蒙面超人做，咁我都想睇下佢哋而家 一唔係有三個蒙面超人，你忘記咗真嘢為你賽其實係劇場版入面嘅女科石嚟嘅。 咁我講翻淨係電視版啦，咁我都係淨係講嗰兩個主角啫，其實，咁我都想睇翻嘅，其實都係。 哦，咁樣。 即係我有想睇翻嘅意欲啊，其實係多。你至於？睇咗落去好唔好就另一件事啦，起碼我 咁如果佢嗰個女主角即係個學生妹，佢真係揾埋阿清水富美家咧，又如何咧？ 咁我都唔區嘅，其實都 你都唔區 ，OK 得啦。咁唔緊要，唔係人人唔同嘅，人人唔同嘅。 因為我始終冇嗰、那個漫畫底嗰、那個 搏 即係冇嗰個半機， 我唔知佢似唔似噶嘛，其實又 唔係我知道我知道，可能你俾阿筆打就仲會有埋啲都唔似嗰啲人添。嗱，我就我都冇，因為我都唔係太過，即係我都唔係話太過對個原作有太大好深嘅印象，但係我睇咧我都覺得好怪咯，即係我點樣轉咗生嘅啲人咁咯，即係。 我又冇呢個， 因為平時睇無線咧已經成日覺得好怪噶啦，即係點解？點解咧？第二套劇咧，即係又係佢哋嘅，即係第二套劇嚟喎呢套。咁但係我會知道，因為無線係得咁多人嘅啫。OK， 咁即係我嘗試說服自己個合理嘅，因為佢即係你即係睇同一個劇團，雖然佢做第二套劇，咁佢個劇團嗰即係學你話齋，你咪當佢用一種班底嚟去理解佢咯，咁樣即係唯有係咁啦。呢就係電影其實。即係其實唔需要噶嘛，咁同埋事實上佢哋唔係嗰班冇班底嗰個關係 嘛。其實咧，你講呢、這個點解又係嗰個引導翻呢一個咁嘅情形咧？其實喺漫畫咧，阿池上年一我記得都訪問過佢嘅，其實係。 係。 即係嗰陣時訪問阿池上年一，點解你啲男女主角啊？ 係。都係畫漫畫 嘅咧。係。都係咁樣樣嚟嘅。 喺好多漫畫家都會出現咁就。 咁但係我係有睇過池上年一個訪問噶嘛，其實。 佢話咩 咧？一直嘅答法咧就係佢話係啊，我係呢個嘅，我係當自己係個導演，佢哋係演員，我就用開呢幾個演員噶啦，佢哋飾演唔同嘅角色嘅啫。 咁、你咁樣理解都合理嘅嚇，即係呢一個理解我接受嘅，係咯。啊、即係阿松本零士更加嚴重噶嘛，係咯。不過唔係最嚴重嗰個係阿根登斯嗰個，係。 其實池上年一都嚴重嘅，其實都。 我冇跟登 set 咁嚴重，跟登 set 成個劇係一個人演㗎嘛，你明唔明？粒啲唔同搞法，無論男女都係佢，係啦。除咗嗰啲大人有少少唔同啦，大人意思好老嗰啲，男長都係咁嘅樣㗎咋，係啊。多再老啲咧，個樣開始有啲唔同啦，係啊。 即 係 你都覺得點解啊？阿拿丁亞嗰個男長同超小要塞嘅男長係一樣樣㗎嘛？ 咁佢都係重複咗一個嘅，佢嗰套係成套自己一樣樣啊嘛，你明唔明個問題係咯？咁呢啲你話喺漫畫上，即係我明白有時佢哋會佢手畫係咁上下啦，應該咁講。 係啦係啦，畫嚟畫 咧，即係你我都成日認住㗎，咁啊安彦良和做人設，咦咁啊馬莎其實咪即係阿嘉玲達王子咪即係。系都好多，你好多咪即系边个咁，你都会觉得好似嘅，因为咁佢同我做人设咁啊，咁当然佢有一套固定嘅样啊，其实问题系，尤其是嗰个汤尔刚嗰个角色咧，你见到好多个古仔都有翻个咁嘅大只佬噶嘛。 有，你睇阿里安都有呢啲人喺度。 系阿里安又有，系啦，呢个Crystal Show 里边个其中个队员咪就 系 阿，你睇 Crystal Show 里边嗰，咦嗰班友成班友即系拍紧第二套戏系嘛，即系呢套系同一班友，但系佢演咗第二个角色系嘛。 系啦，就呢个就系池上年一个解释啦。其实 嗱喺动漫里面系画出嚟嘅，我当然明白啦，因为佢手画系个其实主要系佢个画工嘅 style 啊。 系。 咁我唔会怪佢噶，系咪先？咁啊画咁啊无名同阿我大英雄唔系嗰个人嚟噶嘛？直情系嘛？应该系吓，咁佢都想，其实系嘅，其实佢系转身鬼嘅，因为版权问题啫。其实系转身，佢老婆都系婕妤，佢个背景其实有好多伤。都 系 相對應 咁樣一樣嘅啫，其實 係啊，係嗰、那個就刻意添，嗰、那個刻意去似添。咁變咗你呢啲我唔會問點解㗎，即係我唔會話即係乜馬榮成畫啲人個都係呢啲樣，咁馬榮成畫啲人係咁嘅樣咁啊，大佬我嗱即係我會 consider 呢個唔係一個好聰明嘅問題嚟嘅，因為即係你可以當然可以問啦，同埋有趣啊，但係其實個答案我預咗啊嘛，我預咗其實係咁嘅原因啦。咁 其實嗰個 因為 我唔係講緊有趣咁問下時尚年一啦，就我覺得應該都 係。第一我講係你 話都 OK 喎，其實又 你拍一啲即係有嘅，有啲戇居問題就戇乜答噶嘛，係咯，咁啊都係好有趣。咁但係你做緊真人電影嘅時候，嗰個新呢套戲又有自己嘅 origin， 自己嘅畫風，自己嘅一個 style， 點解你會轉咗用另一個組嘅人過嚟去做呢？我呢個就有啲相抗啦，咁解啫，所以就會開個題，大家討論啫，係啦。咁可能對分分嚟講咧就唔緊要嘅，可能你反而咧 佢 真係吸引到你添。 OK 噶啦，其實 係 OK， 咁我就比較介意嘅。即係而家就算你成個愛回家嗰啲有啲都有啲角色轉生咗喺而家嗰個開心速遞度㗎。係。嗰啲直情叫返嗰啲名添，不過佢又唔同嘅，佢嗰啲性格或者咩。 KC 啊，最經典就係 KC。 KC 同阿 Terry 啊，都係愛回家。 Terry 啊。 即係樓上嗰個律師樓，嗰、那個咩話咩史林廖賴律師樓嗰度嚟㗎嘛。係 啊係啊係啊。 咁而家又轉生㗎嘛，咁其實變咗你呢啲 其實我都唔，我就唔係好鍾意嘅我自己，係啊。 嗯。 又或者你嗰啲即係佢嗰啲成日會用啲類似嘅班底，即係所謂你用得你個 字眼班底。或者呢啲你可能你會覺得呢啲都係碌卡嘅一種啦，其實 係。絕對係碌卡，但係你即係你行當然你話碌得靚，咁但係有邊次碌得靚啫？問題係。即係你話如果碌得靚嘛，即係如果你揾屎煮俾我食，屎食得好食我都食啊嘛，咁有邊次好食啊？係咪？次次都係食屎咁樣嘅，咪次次都唔係屎都煮到食屎咁啊嘛！而家調翻轉係，咁你當然你假設如果做得好就梗係乜都得啦，但係咁但係事實上我舐咗好多鑊都係唔 OK 嘅，我自己係唔 OK 嘅 ，OK 係。 系除咗搞笑嘅咪得咯，呢、這个皆大欢喜古装做时装咁就啊， 咁我都系延禧攻略，你拍续集系时装我都得，系系咁，但系如果你将呢一班人，成班人几乎即系主角亦全部转晒去另一个古装片，做第二啲人，又玩多一次宫廷斗争咁，你唔闷咩？或者你唔觉得好做乜嘢啊，大佬咁啊？我就唔系好得咯，系咯。 嗯， 我就唔好得。雖然大家可能好中意某幾個人嘅組合，但係咪一定係 work 嘅呢？用人嘅組合嚟 sell， 可唔可以 sell 超過三個人呢？即係去到五個或者再多，係咪其實開始有啲即係有啲唔得啊？會唔會呢？係啦，即係我係有個咁嘅疑問啫。係啦，即係我覺得三個人已經係幾極限啦。係咯，係咯，兩人組咧就好常見嘅。係啦， 我就唔過，我覺得就。 即係你接受到五個 ，OK， 最極係五個係啦。 即今次黃金兄弟你就 OK 嘅， 極限極限咯。 嗯 ，OK， 極限 好 係 好。咁呢個就大家各有意見嘅啫，咁我哋繼續討論係咪？咁分分鐘有冇意見講埋先。 冇意見啦，我覺得係都 OK 嘅，我接受到嘅極限。 哦， 係啊，嗯， 係，好，有冇其他嘅意見？暫時有冇想即回應下分分？如果冇，我哋繼續講啦，係咯。 好， 有冇？ 冇 回應，我即係繼續講啦，我哋繼續講 ，OK， 好，係啦，咁其他人咩睇法咧？不如阿馬仔講兩句啊。 我其實冇乜特別意見啊。如果佢咁樣轉，其實有陣時諗翻喺之前套嘢，如可能會將兩套嘢啲人咁樣比較下咁咯。咁可能會有陣時 即係你意思係邊套先？你意思係即係好似將即係初石啲人搬咗過嚟，直接搬咗過嚟拍死神咁樣，你即係呢？ 係啊，咁係會將兩個佢個角色比較，睇下做得好啲定唔好咁樣。即係可能佢如果覺得佢呢套表現好差，同埋寫得好差，咁可能會覺得可能即係可能 咁即係黃金兄弟就好啲，因為佢冇本身黃金兄弟冇原著，咁就好啲，即係佢淨係 搬卡 整啫，即係開個新故事，係咪咁啊？ 係咯，類似咁咯。 即係但係如果係死神咧，咁你就會佢因為佢就會講佢似唔似啦，咁樣係咪啊？ 系 啊，就争啲啦，系咯。嗱，咁啊，北打又觉得点咧？嗱，北打不嬲都觉得，即系死神入边嘅选角其实唔似啊。咁得北打又讲下。 系啊，我唔似，不过我调翻转，因为我蒙面超人冇你咁熟啊嘛。加上咧，科系咪科神啊？叫我唔识读个字。 科神 我冇睇。 即系火箭头嗰个白色嗰、那个。 白色嗰只咁啊，即系笑笑伟伟，同埋佢好似 搞笑嘅 青春噶嘛，系嘛？ 冇错，冇错，冇错。 系啦，搞笑嘅。变咗我冇，真系都冇啊！我变咗调翻转我，即系而家佢好似碌紧佢哋嘛。咁啊，我碌嗰个我冇睇，所以我冇乜意见。但系如果你话纯喺黄金兄弟嚟计咧，佢就即系 唔系？你讲翻死神先，咁你接唔接受到佢哋而家呢班人演先？你唔好理嗰班人，你唔好理嗰班人有咩背景先，你唔好當佢哋係蒙面商人先，你覺得唔得先？首先，你覺得佢哋適唔適合做今次呢班角色？ 即係以忠於漫畫嚟計，佢又唔似，咁啊屬屬於失敗。 即係你都講過啦，嗱，真嘅為你賽又唔大波，係咪？ 係咪咯？ 係咯。咁啊，主角其實又唔似啊一户，咁嗰個即係呢啲啦，係咪？ 係啊。 係咯。 咁 個女仔似唔似嗰個女仔似唔似咧？ 似嘅，所以我咪唯一赞就赞阿 即系你觉得嗰个靓妹系似噶？哦， 系啊，扭下似噶，扭下似，佢系咁噶。 你觉得 佢扮翻靓嘅，系啊，都系咁啊，细细粒咁样，又会细细个。 但个发型都唔系咁噶，都唔系咁嘅头喎。 系咩？差唔多咯，好似好系咁。系咯，即系个性格 咁。 系啦系啦系啦，性格佢嗱点都几好嘅。 你觉得佢个性格似 ？OK OK。 系啊，性格似嘅。咁其他啲都唔似嘅，係呀係呀係呀，咁我爭啲囉，你問我就係喎。 即都係為名氣而揾佢嚟演啦。其實就唔係原本 casting 個真正意義，就係你首先第一件事就揾到啲適合演嘅人啊嘛。 係。 即當然適合演，我又講過好多個因素啦。當然佢本身冇名氣都要考慮啦。但佢有名氣咧，就算佢幾紅都好，佢啱唔啱演呢個角色先？咁呢個其實應該先係第一考慮嚟噶嘛，喺 casting 呢件事啊。咁似乎佢哋係將呢樣嘢放埋咗一邊，甚至係冇理會嘅。而即尤其是日本嘅動漫改，佢哋真係唔理嘅。佢哋主要就揾到個紅星去演就算噶啦。 係。 就咁啦，咁變咗呢啲就有少少問題啦，係咯。咁黃金兄弟就因為佢唔係有個原作噶嘛，佢係真係度身咁做一套新嘅咧。咁做法就可能好啲，係咪啊？ 係啊， 純 粹都係用翻一班即係大家中意睇嘅人咁樣啫，係啦。咁個故事就創新出嚟嘅，係啦，就好啲。 系啊， 咁样啊， 同埋个创新故事有关事咯，即系叫关事意思系攞翻，譬如佢嘅兄弟情怀，咁兄弟情怀咯。如果你话夹硬将古惑仔挤落去，变咗系商战，变咗系宫廷斗争咁咁啊， 够 系啊，仲加咯。你要又要攞得靓咯，即系个新故事系有啲元素系同你本身想碌嗰张卡吻合嘅，咁而个观众 系 想吻合噶嘛，系嘛？ 碌卡唔紧要，要碌得靓。 系，即系佢有一样嘢唔可以散，就系佢哋系原本一个团队，就要跟翻一个团队咯，唔可以系五个人咁就各自一边散收收嘅，咁样就唔好啦，唔系一队人。 即系唔好 似 当年嗰套系嘛，咩咩咩五虎之决裂系嘛？ 五虎之决裂啊，系啦系啦， 即系嗰啲无厘头嘅，即系其实系咪真系齐翻晒人咧？当年又 系齐翻五个噶， 即系当年嘅无战嘅所谓五虎将啊，五虎将系。 系啊，齐晒噶。 啊、即係有邊幾個啊？即係劉德華、梁朝偉、 黃日華、梁朝偉、廖朝偉、湯鎮業齊曬。 係，咁但係佢哋就唔係一齊嘅，即係講我哋係有 嚇。佢同一隊，唔係佢哋係同一隊重案組，但係阿邊個唔同嘅？阿湯鎮業就係做反派嘅嗰套。 哦，即係佢一開波已經係敵人。 係啊。佢哋四個隊長有梁家人，咁就呢個阿湯鎮業係黑社會嚟嘅，係另一邊嘅啦。佢係， 咁係咪咁就唔係幾好啦？係咪咁啊？ 咁就好，我覺得係啦，我就係啊。 係，就算係只係碌個即係卡 set， 但係就 係啊。不過可能佢哋又唔同，因為當時無線電視嚟講，阿湯鎮業佢好多時做反派小生噶嘛，咁樣可能因為咁嘅原因擺個咁嘅位俾佢啦。 但係當年呢套嘢好似唔得㗎喎，呢套 唔得 㗎，五虎將之決裂係 唔得㗎，唔得㗎，話五虎加埋都唔得啊，喂， 就咁啦 ，OK， 係啦係啦。 咁可能啊，因為嗰時加咗另一個因素就係佢哋唔係喺電影上面係紅星啊。 嗯。是 会不会当时连刘德华都未算是大呢？因为刘德华都在第二啲戏都是搭住人哋做啫嘛，当时。 咁啊系。 你赌神佢都做神都齐啫。 佢未真正独当一面咯。 系 咯，会 唔 会都系相似于。 你呢班变晒全部变咗好似喺电影嘅嗰时仲有讲电影星定电视星噶嘛？有少少电影嚟讲都唔系好够班，会唔会咧？梁朝伟又唔好讲啦，仲要真系最后一个。弹翻上嚟噶啦，系咪？而家真系劲啦，系咪？嗰时真系票房毒药啊，大佬。 嗯。 即系周润发摆脱咗票房毒药啊，梁朝伟未啊？ 嗯。 即系仲同期啊？咪仲做一啲咩周师奶与沙滩仔啊？ 查沙滩仔与周师奶啊，嗰啲。 系咯，准未啊？即系嗰时 拍王家卫之前系。 佢咪拍过呢个咩咯？嗰我哋话好正嗰套吴宇森嗰套跌血街头。孤零零吃咪，即係套戲就真係好好睇拍得，咁但係都係衰喺個 casting 當時唔夠大呢一件事度，全部都 係 二線二線啊嘛，即係係阿梁朝偉，加張學友，嗱佢哋平時都係搭人，李子雄仲衰，李子雄平時係做反派嘅，當然呢度佢後尾都變成咗反派，但係初初同佢哋係兄弟嚟噶嘛， 係啊， 咁變咗你呢度就。反而大聲啲係任達華，但係佢又其實冇 sell 佢嘅喎，初初又佢中途去咗越南先識到佢嘛，法國仔嘛，佢係佢 係啊， 咁其實當然喺套戲拍得好好睇啦，其實佢哋裏面都做得好好啦，但係個 cast 嗰度咧就真係當時係唔夠大啊，咁 調翻轉。 調翻轉咧，你話揾唔翻原本嗰幾個人，佢原本係想拍英雄本色前傳嘅，你話，但係佢唔係揾翻嗰啲人改曬名做翻同類嘅嘢，係啦，跟住即係換曬人就調翻轉啦，冇 IP 啦，係啦，冇個人嘅 IP 啦，係啦。 就算當時佢用埋英雄本色呢個朵，我都驚佢唔得，因為你更加唔接受啊！我驚其實反而。 哦，明白。 即其實佢可能咪有即係有少年賭神個問題咯。少年賭神，我覺得其實個劇本寫得仲好過賭神， 嗯、 但冇辦法，因為你係阿黎明做賭神啊嘛，始終係。 咁啊係。 我覺得佢做得唔錯嘅，即係如果以少年賭神嚟計啊，即當然唔係話佢做到真人化，但係意思咁佢係一個初出茅廬嘅，佢連賭神都未係啊嘛，當年係咯。 嗯，係啊。 咁但係佢都做到嘅，我覺得佢算係，即係佢起碼佢做到係喺一個食腦嘅一個。是啊，一个職業賭徒啊， 即係開出賭台，即係賭壇明日之星嗰個效果啦，又係啦。 佢，我覺得佢其實係做到嘅，我覺得唔錯添啊，做得係。即係因為你周潤發做嘅角色，你再做其實你奶硬嘅，但係佢冇奶演，其實 係啊， 我覺得係好犀利，係啊。咁其實我覺得論劇本唔係差嘅，即係其實賭神少年都人寫得係佢正經嘅時候多過賭神㗎，係啊。佢傻啊傻一陣啫嘛，佢唔係傻到耐嘅啫嘛，係咯。 咁啊係。 系咯，同埋佢主要佢就走咗，就走咗去阿成日袁咏仪同阿张达明嗰度啫嘛，佢冇傻噶， 系， 佢冇傻，都冇乜点傻啦，傻咗好短时间 啦。傻啊，咪大半集， 系啦，如果赌神就大半集系傻啦吓，如果嗰个唔系周润发，你就觉得唔好睇啊吓，讲真 啦， 讲真嗰句啊，系咯，唔系周润发你接受唔到嘅，你点解一时又同我讲系型，一时又傻啫，即系， 而且就算是周潤發，他沒有周潤發那個演技，他演技不是去到這個 level 都不好看的。 即你周潤發是可以做到啊誰的嘛，公子多情的嘛，你可以成功 的 發布就是他是傻啊怯人啊，但他突然間後來變成公子那一下你都沒有聲出的，你是覺得真的驚到爆的，真 是啊。 你這個就沒得說啦，這個是不是，但其實就是說少年賭神都算是這樣，大衰是這樣，當時是遇上食神啊，同期 是 啊，因為那時咧啲人就走曬睇食神先，我就走咗去睇少年賭神喎，反而係啊，我當然兩套都係睇嘅，但我睇咗少年賭神先，咁但係好明顯啦，喺中國人嘅片嚟講咧，個卡行先咧，你的確係冇辦法唔諗嘅喎，因為真係咁嘅喎，你對上拍得幾好睇都好，你唔個卡行先咧，你都冇用嘅。 系啊，我哋唔想人睇第一集啊。 系啦，咁所以你话系咪需要我又唔敢话系错嘅，所以我就认为系咁咯，系咯。咁但系咁系咪好事就系另一件事咯？我就觉得唔系好事嘅，系啦。 嗯。 系啦，系啦，系啦。 睇你点平衡咯，有阵时就 系多数都平衡唔到嘅。 哦、 嗯。系啊。 如果你话 即系你见到，即系你见到系有啲唔识嘅人咁样系做戏咁，但系套戏后屘系红咗，仲捧红埋啲人咧，所以呢个系好少有嘅、那个情况系。 难系非常难咯，奇 少有 嘅， 唔系完全冇，系啊，真系好少有，系啦。 系啊。 咁如果你系投资一套戏都唔细成本，你敢唔敢咁做咧？即系尤其是当你做中国人呢个市场嘅时候，就难咗。 除非个导演本身可以用，可以当系一个明星咁样去 sell 咯。除非个导演。 系你除非你有其他嘢 sell 啦，系本身名著嗰篇啦，或咩，即系你有其他嘢 sell 啦，真系系咯。 即係例如咩湄公唔係紅海行動啊，佢湄公河嘅導演啊林超然就已經變咗個卡士，跟住即可以唔用大卡士。 即係佢係個 selling point， 已經啊林超然已經係嗰個明星啊嘛，係咪啊？改咗啦。 係個 selling point。佢唔係明星，佢係個 selling point 嘅。 係係係。 即係可能你呢個係金融小説改編，咁可唔可唔係又個 selling point？ Selling point 係啊。 即係可能你唔理嘅，今次做啲全部係新人，唔怕，因為呢個係金融小説嘅金。即係你總要揾啲嘢去引佢入場啊！總之係 啊係啊， 即係個 IP 可能個 IP 夠大或者都得嘅，係啦。咁總係要有啲，咁但係個 cast 原來都係冇得講嘅，因為觀眾係好睇 cast 呢樣嘢嘅，係啊。 係 個 cast 係啊，咁係咪佢哋識或者佢哋喜歡嘅組合其實係對佢哋嚟講會行先咯？咁所以但係真係本末倒置㗎，件事真係其實係本末倒置㗎。 係冇錯冇錯， 應該係咁㗎，其實係 要演員去演個角色，就唔係話佢本身有咗個角色結構喺嗰扎人， 其實都 係 一種對人對人對事嘅一種擴大版咯，即係佢 OK 嗰個人，OK 嗰扎人，佢做乜佢都睇㗎啦，即係呢只咯， 係咁啊， 佢企喺度傻笑你都覺得好睇㗎，係咪先？ 係冇錯， 佢企得幾唔型你都覺得佢型㗎，係咪都唔知係咁啫嘛？ 係， 咁但係呢個唔係好事。 即系中意郑伊健嘅系咪其中一个？阿郑伊健嘅演技几渣，都会去入场睇，我系其中一个扑街。 系咯，即系你即系佢会令到有班人入场咯，嗰就 系。系啊， 系咯，同埋佢都唔系太介意嘅，佢个演出咁。但系呢个唔系好事嚟噶，呢个唔系好事嚟。 唔系好事嚟噶。 唔系好事嚟。 系啊。 O K， 就系咁啦。咁啊，马仔会补充啊，不打冇补充。新年啊，新年有冇讲过？ 呢个我冇乜特别。有咩感覺？ 馬仔， 我冇啊，都講咗差唔多 咁樣。好啦，咁大家去再思考下啦。 哦，我補少少，頭先卡斯嘅情況咧，如果係大陸咧，你冇卡斯咧，相都冇得上。 嚇、啊，即係仲嚴重其實係啦。 喂，佢但係好似觀眾，唔係，但係觀眾好似近期放落去又唔係太受卡斯影響嘅啫。 但係個影院啊，或者其他嘢受啊。係 咯，但係影院啊，投資者係第一步反而好似係。 係咯係咯係咯。 投資者反而係第一步啊，似係。 即係反而啲觀眾 冇 量啲添啊，人哋。 係啊。 觀眾睇唔到啊套戲，如果你冇卡斯，係啊。即係佢第一件事 sell 俾個老細就係話我有諗住揾邊個做啊嘛。 系，一定系演员行先嘅，永远 系啊！你同佢讲冇噶，我谂住揾几个新人嚟演，咁你咪难啲啫，系咯。 除非你系边个咯，睇你系边个咯，系咯。你系吴京咪得咯，你嗰啲咪得咯，系咪先？ 你总之你个制作人自己有本事揾到够钱，咁你当然可以揾新人啦， 系 咯。系，唔系咁啊？《延禧攻略》嗰啲都系新人嚟嘅啫嘛，系咯。 系， 系咪话唔得？系咪一定死梗又唔系？ 但电视剧又唔同嘅，可以长时间咁去煲咁就。 咁 长时间慢慢煲上去。 喺个市场计算上，的确系一个要计算嘅嘢嚟嘅，的确系。不过我哋希望就系、是、佢可唔可以计算个名气之余，你都系搵啲符合嗰个角色嘅人噶嘛？但系呢样嘢其实本来冇冲突嘅，太好，即系咁多人，你演员又唔系真系。成個圈得五個人係咪先咁？ 係 即係點解係直直唔考慮啱唔啱個角色啊？呢、這個真係怪啫嘛。 嗯，不過又拆開，我唔知道會唔會係做一啲咁樣嘅搜集，即係你中意唔理襯唔襯佢，即係舉個例子，中意呢本漫畫嘅人就同時會中意某一個明星，咁樣嗰個明星就擺入去呢個漫畫嗰度做主角啦，咁樣就唔理啱唔啱。唔理啱唔啱嘅，只要呢一班漫畫迷中意呢個明星，咁樣就 key 入去，我唔知道會唔會係用咁嘅方法嚟做 啦。啊，我唔知啊，我唔覺得佢嗱，如果你講翻係死神呢個情況，即係日本動漫咧，我完全唔覺得佢哋有做過任何關於呢樣嘢嘅統計，佢純粹因為嗰個人係紅啫。 Okay， 就揾佢啦，系、 哦、 啦。其實你就算啲出場嘅效果，嗰班觀眾鬧噶啦，已經話哇有冇搞錯都揾佢做嘅，佢唔理嘅。 嗯、 有好多都系啦，出嚟演话有冇搞错啊咁样啦，系嘛？ 哦， 系咯，即系好似上次呢个钢之炼金术士，佢哋话唯一揾啊 财主太子啊，系嘛？ 唔系个主角啊，爱德华 啊，山田凉介 啊，佢唯一似山田一似嘅地方就矮啫嘛。 哦， 冇任何嘢似啊。 嗯， 系咯， 系，哦， 有咩似啫？冇啊。 嗯。 咁啲人都係咁，佢日本都係咁講㗎，我除咗矮咋嘛，主要係一樣嘢咋嘛。咁矮係咪一個你 casting 嘅出發點呢？其實又 唔係啦。 係咪？唔係呀，係咪？咁你拍蝦比人，你使唔使搵返個蝦比人咁矮嘅做？ 梗唔使啦。 咁你好多嘢電，即係你特技又好，你搵鏡頭就又好，即係係咪？咁呢個唔係咁緊要喎，咁佢梗肯定唔係因為佢矮啦，呢個啲人講少啫。即係佢始終佢都有一定嘅知名度嘅星㗎嘛，佢係咪先？咁其實主要都係咁啫。咁變咗佢哋咪好多好多，其實係啲觀眾都未拍都鬧㗎。咁你話佢有冇計算咯？梗係冇理你啦。 咁啊係， 佢直情唔理你點睇添啦。咁所以咪好怪咯，係咯。唔係，即係呢個我哋好早已經講過㗎啦。佢哋而家個做法就係、是，即係其實即係之前你哋講啦， 有咁出名咁得咁出名咁嘅嘢啊嘛嘅题，一系人都识嘅题目啊嘛，即系搵个好多人识嘅导演啊，系人都识嘅演员，即系佢哋真系咁样谂嘅咋，佢完全冇谂过嗰个导演系咪拍开嗰种类型戏啊，或者嗰个演员做唔做嗰个角色，佢唔谂噶。 嗯， 系啊，即系佢觉得佢嗰啲叫必胜嘅 formula 啊嘛，就佢、是、觉得咩人加咩人，咩人仲有得输咁啊嘛。 大堆头三个字 系啦，大堆头啫嘛。咁你其实你之前都系噶，逢亲去到贺岁嗰啲，嗰时嗰啲内地戏都系啦。哇，呢套我又有周润发，又有乜嘢，咁仲有得输，咁点解出场唔系垃圾嚟都做咩啫？系嘛？ 嗯。 咁当然你唔输系因为你贺岁档啫。 唔系噶，都有人输噶，真系噶。 吓、啊，都有人输。 又系咁大卡士噶。 系系咯，咪咯。 系啊。 但系大卡士根本就唔代表，即系唔代表一切先啦，最少系咯。咁希望大家之后可以谂真少少，系啦，即系可以两样嘢都考虑噶嘛。你唔就考虑一个 point 噶嘛？乜原来做 cast 嘅 casting 嘅 manager 咁易做嘅咩？系咯，求其搵啲最红嘅星咁我都识做啦。你不如俾啲份嘢我同你搞啦。 是 啊，你俾我一定会谂埋佢适唔适合嗰个角色咯。 啊、 我一定唔会揾周润发做龟仙人先咯。OK。 哦、嗯，系啊，你揾阿成龙好过，我觉得。 成龙做哥布拉士啲。 咁啊系。 系嘛？系嘛？唔系，即系你真系噶，你会谂到有边个角色或者边啲人真系边个人做噶，唔系好似使乜要你个卡整个 manager 啫。 系啊，冇错、啊。 你就系负责做呢样嘢咁啊，大佬。咁點解佢冇發揮到佢個作用嘅呢？咁我覺得呢個真係最大嘅問題囉。係啦，就係咁啦。好，喂，講完啦係咪？暫時討論住先啦，講唔晒嘅，可能之後再有機會再講下 casting 嘅嘢啦，係囉。的確唔係㗎，好易㗎，你大家可能有喺街呢俾人掹過去 casting 你就知㗎。唔係嗰啲老點叫佢上堂嗰啲呀，好堅嗰啲呀。 真嗰啲呀。 真嗰啲呀，其實 suppose 真係千揀萬揀㗎。 是啊， 是啊，咁但系点解始终出嚟永远都系有个红星做咧？咁定系佢个所谓千几万人只系一个幌子，即系只系话俾你听，我哋好严格嘅。其实佢今日开始就点咗名俾个人做，即系系咁咧，都唔奇噶，都唔奇嘅。系、 嗯、 啊，即系整一大轮甄选又系喺度选飞咁样选一轮，但系其实佢根本一早就预咗嗰个做噶啦。 系、 啊，又唔系冇啲咁嘅手法嘅，但系咁啊唔系咁好咯，系咯、啊，冇意义啊咁样。OK， 好，再讲之后。